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你看，我就喜欢在公众平台上不断的刷新，看到每个人都在发来消息说关心我，说思萌快点好起来，包括元气少女也说可以多喝一点柠檬水，说感冒一般喝几天柠檬水就好了，可以增强抵抗力。然后五队越好呢，也是要给我点播歌曲，希望我能早日满血复活。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宋丽、北京老耳、门门、Mr. 白、Holiday、圆圆、Cherry 以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意外君、还有梅子等等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报道了。Cherry 还说听我说话莫名的有点好笑，真的吗？就是突然感觉我的声音像是我的那个画像上鼻子上照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鼻头，对吗？好了，还是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为各位传递一些开心的事情的。如果你也希望在节目当中传递温暖来分享歌曲，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的地方呢，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通过这首歌传递的一份什么样的音乐祝福都可以一并的打字来送给我就好了，我会在节目里面为你播出。而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是在昨天提前预定的生日祝福，稍后来送上。下面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维 C 袜子，他希望点播的是张信哲的这一首《陪伴》。他说有些感情不会因时间和距离而贬值，爱那么短，但是遗忘却那么的长，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地方就是牵牵手一起走过的好时光。 手心里的温暖用各种方式交换，花季到了，等待灿烂，牵手一起面对勇敢，泪流过了会干，心痛过了会习惯，花季未了，感情圆满，我们互相取暖，有心事我和你彼此分担，没有你生命少一半，经过的挫折并不悲伤，从坎坷到平淡，你是我幸福的开关。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变简单，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这一路有你陪伴，感动就永远收不完，终于懂得怎么办。这世界有你陪伴，还会有什么遗憾，你的喜怒哀乐我保管，这一路有你陪伴，就不怕要转几个弯，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泪流 单，你是我幸福的开关。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变简单，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这一路有你陪伴，感动就永远收不完，终于懂得怎么办。这世界有你陪伴，还会有什么遗憾？你的喜怒哀乐我保管，这一路有你陪伴，就不怕要转几个弯。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 你可知道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一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最近还有时间，已经是12月26号了，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来告诉我，在这一年当中你经历的让你最为难忘、最为感动，甚至是想要流下眼泪的故事，你可以分享给我，我们都会把这些素材整理出来，在2019年的1月1号，作为新年的第一天直播。我们在这一天为你送出一份特殊的温暖，为你定制一下新年启程的音乐。同时今天还有一个小视频要分享给各位。一般啊，我这个最近只要是代班早间节目的时候，他们的花样很多，代班之后我都会在中午的节目里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你这个时候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肌肉，就是经常锻炼的那个肌肉 muscle，肌肉两个字，可以收到一张我做俯卧撑的小视频。还有很多朋友在，包括像风一样自由、最好的时光，还有薰衣草和 UP 鹏鹏也在发来，在告诉我，包括还有赵娜也在提醒我能够希望快快恢复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照理说，作为一名 DJ 主持人、广播主持人是不太应该经常在节目里面生病的，因为要拿出一个最好的状态来面对你们。但是既然生病了，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更希望我生病之后，在广播另一头的你们都能够好好的，身体棒棒的，我替你们把病全部挡在了外面，好吗？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每天一首歌，有时间你有精力的话，多喝一点热水，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音乐来享受这些祝福里面的温暖。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在路上，他点播了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相信会在一起。 手心里你的真心。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我要感谢阿布鹏鹏发来的留言，他说下班之后呢，可以吃一碗热汤面，多喝点汤，蒙头大睡一觉就会好很多。他说每次呢，我都是这样康复的，屡试不爽，但是听声音好像比早间稍微好一点了。这就是关心的人，特别温馨，而且还听得很细腻啊。相逢一样自由说，今天12月26号是我好朋友徐磊的生日。今天呢，我也是想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所有今天生日的朋友全部都是生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来分享的一首关于陈楚生那个远方。如果你也希望像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属于你的歌曲，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直接告诉我歌名，或者回复关键词肌肉来收到我的一条小视频。 是梦吗？是你吗？就算现实会将我吵醒，渺小是你，越波澜不惊，越无法看清。是梦吧，是你吧，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就算逆着光也前行。远方什么模样，萦绕着发烫的梦想，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够不到又怎样。那个远方叫做流浪，

届时拉苏荣、戴玉强、妖红、王宏伟等著名歌唱家将登台，藏族歌手阿斯根和朝鲜族歌手卞樱花将登台献唱他们本民族的歌曲，观众将听到夫妻识字、马儿啊你慢些走、赞歌、阿里山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天路等耳熟能详的歌曲。此外，北京市文联这两年来一直在进行新北京民歌和歌唱北京歌曲创作征集和评选活动，本届音乐会将推出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活动中涌现出的两首作品《北京赞歌》和《梦回大运河》，同时经典歌曲《故乡是北京》将由歌唱家黄华丽登台献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了。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留言栏的形式文字或者语音来告诉我你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歌曲名字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我们在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是来自平台上的王丽恩点播，她说今天特别想听好妹妹乐队的《我的爱对你说》。 春来，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来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实，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呢，我们要在广播当中来送出一份小小的惊喜，请给我大概5到10秒钟，因为刚刚发来的这条最新的消息是在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用到的，这是刚刚我对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OK，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关于两个人。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经常到你这里来报道的另外一个人呢，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女朋友是在我的影响下才开始喜欢听的。今天2018年12月26号是她的生日 Holiday， 你在听吗？给我留言的是爱搞事的意外君，他说今天我想为 Holiday 点播一首黄建伟的嘿小女孩，希望可以照顾她这个小女孩一辈子，也在今天通过音乐祝她生日快乐。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大错特错，我们刚刚做了足够的渲染，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要说一下。爱搞事的意外君说，曾经跟女朋友说过，想了很久，想到了一个求婚的好创意，但是呢，女朋友一直缠着，想知道啊，好奇心强，就一直没说。今天终于可以说了，在我们的节目直播中，爱搞事的意外君此刻2018年12月26号的12:41:08，他要向 Holiday 来问出这句话：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Holiday。我希望你能够拿起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那个60秒的语音键，告诉我你的答案，让我们很多在广播前听节目的朋友也能听到你的回答，好吗？我多么希望能够通过照片，通过视频，通过其他的形式来见证你们两个人真正在节目当中来求婚的整个过程。刚刚意外君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向 Holiday 自己的女朋友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们在这首歌之后来期待 Holiday 稍后的语音回复。 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嘿，小女孩，我是不是浪漫过头了？滴答的雨正下着，太阳下山了，好想约你去看海。嘿，小女孩， 以为关心就是在爱，念你的身体是种爱，念你吃饭不吃饭，却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嘿，小女孩，我送你的外号她不改，天天让你抱入怀，得到你疼爱，我却晾在一边发呆。嘿，好难猜，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只好猜。 在刚刚我们刚刚念过的这个 ID 爱搞事的意外君，应该是今天节目里面重复次数最多的一个名字了。他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向自己的女朋友 Holiday， 同样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了，来向他求婚，通过语音来告诉他，问他你愿意嫁给我吗？而就在刚刚 Holiday 的留言已经发过来了，同时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地藏庵、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恋君一生，还有萧萌以及春意盎然景等等，很多朋友都向他们发送来了自己的一份祝福。所以此刻我们的节目里面见证过很多人的，比如说有两位朋友是之前在去领结婚证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也有过婚姻纪念日的，也有要把自己的声音和这份爱送给相濡以沫十几年的爱人的。同时在今天2018年12月26号，我们又见证了一对夫妻走在一起，而 Holiday 的留言很简单，给我发了只有两秒钟，你们猜猜到底是几个字？ 我愿意。 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听清楚， Holiday 非常爽快爽朗的大声地喊出了三个字，我愿意。一不小心就遇到了你，可能原本以为你是一阵风会一闪而过，但是没有想到当走到你身边的时候才发现，你是我的余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伴侣。在这里，在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节目当中，祝福爱搞事的意外君和祝福 Holiday， 祝福你们两个。 不舍昼夜的奔波陪伴，只是为了让你听到希望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关心你的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刚刚分享了一个关于爱情的好消息，那么接下来还要带给你一段关于故事当中的温暖和感动。近期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在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个关于听障儿童的故事。那么他们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缺少关注、缺少关爱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依旧是一群很可爱的孩子，渴望成长，渴望交流，渴望听见这个世界美好的声音，渴望当着你的面跟你打一声招呼，嗨，你好，我是谁谁谁。今天呢，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最近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通过，如果你是一位热爱公益和热爱音乐的人呢，你可以来到他们在1月4号的一个音乐会，叫做25分贝。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应该都会在周一下午的时候收到了一条推送，你也可以查看历史消息。那为什么是25分贝这个概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对于听力损失的界定，小于25分贝呢，为正常的听力水平。这个话该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听的声音有些能听到，有些能听清，但有些好像听得不太清楚。比如说蚊子的声音可能听不太清楚，对不对？但是火车、飞机的轰隆声、鞭炮的声音能够听清楚。那这个声音它有一个音量的范围，当有一部分的音量听不到的时候，会界定你是否是听力障碍。那大于25分贝就相当于是一个听力损失的状态了，所以这次音乐会也是希望提醒各位，不仅是关爱听障儿童，同时要关心自己的听力健康。说到这儿呢，我在周末的时候见到了一位妈妈，她是陈轩妈妈，她有两个宝宝，特别的可爱，但是很不幸，两位也都是听障儿童。我还问过他，我说你的两个孩子去到听障康复学校去康复的时候，你一个人，你会选择回家吗？他给我发来，他说不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在家， 要去买菜，要去忙这些。 对，就是没有事情我也不在家，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我在家的话，我觉得我会更抑郁，我就看看人多的地方，就在人多的地方待着，看看人。当我自己听力不好了以后，我才觉得孩子特别无辜，特别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从一个健全人到听力不好，我当时我戴助听器，就是感受这个助听器的声音，我完全受不了。当时因为，就是听力突然不好以后吧，有一个家长，人家做了耳蜗，我们家知道我们家条件很不好，然后把自己耳蜗以后的那一只助听器就送我了，然后我就带了那一只助听器，带完了以后就觉得那个助听器的声音不好听，然后我就太吵了，我觉得我受不了，然后我就特别能理解孩子为什么在就是带这个东西他学东西很慢，对。我包括一直到现在我戴助听器我还是没有办法练学会跨听，就是带着助听器去看电视，听这个电视里面的声音，或者手机扬声器里面的声音。 陈轩妈妈呢，刚才说到了，因为自己两个孩子又要陪伴他们成长，要照顾他们生活等等的，所以自己的压力也比较大。她呢，也是到最后是后期因为精神压力过大，然后听力有了一定程度方面的损失。我在采访她的时候，两个耳朵都带着助听器。她是91年，但是她又特别的乐观，特别的开心。她说：“当我自己听不到声音的时候，我才开始理解听障的孩子们。我觉得听不到挺好的，我和他们感受的是同一个世界，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离他们的心更近一些。”你的故事，我的歌，提醒你关心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这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不仅可以正常的交流，还可以唱歌来演奏乐器等等，他们也希望在将来有机会能够站到你的面前，向你展示自己的风采。所以在2019年1月4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首届听障儿童25分贝